三大革命展览馆在伟大领导者金钟的同志于主题86年1997年6月15号进行现场指导后，20年来有许多人民军官兵、各阶层劳动者、青年学生、海外同胞和外宾前来参观，共达近970万人次。在这期间举办190次科技节、展览会等活动，为科学技术普及和交流做出了积极贡献。金钟的同志对三大革命展览馆的现场指导是一个为展览馆工作带来划时代转变的历史性契机。思想、技术、文化的三大革命起源于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在解放初期所发起的建国思想总动员运动、扫盲运动和增产竞赛运动。展览馆是对永远坚持把三大革命作为我们党的总路线具有重大意义的教育据点。